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频道推出了大型专题片《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共40集。专题片分为面孔、名气、电影、生活4大主题，上百位电影人倾情讲述，从电影的视角看40年社会变迁，铭记时代大事，感受生活改变。今年5月，被称为民航史奇迹的川航备降事件引发全球关注。近日，这一事件确认将被改编成为电影，名字叫做《中国机长》。电影《中国机长》的导演是刘伟强，主演张涵予、袁泉。另外，青年演员欧豪和杜江也确认加盟影片，其中张涵予将在电影当中扮演机长一角。曾经以娱乐立台的湖南卫视要彻底变动了。据了解，今年7月，湖南卫视因过度娱乐化被中央巡视组点名，湖南省委指导督促湖南广播电视台针对过度集中综艺娱乐、过度依赖艺人、过度追求商业价值和市场效果这3个问题，调整黄金时段和周末晚间编排，增加新闻专题、公益类节目和公益广告播出量。如今，北京市内24小时的阅读平台悄然增多，一些图书馆也相继开放了24小时阅览区。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将1层整层设置为24小时开放阅读区，吸引了不少在校生和校友。北京市东城区6块校园冰场近日正式启用，冰上课程同步启动。季节性冰场将在3个月之内汇集数万人，包括东城区中小学生及社区民众。请听报道。 11月19号一早，10家小学分校的学生们已经穿好冰鞋，戴上护具和头盔，走上了校园内的冰场，在专业滑冰教练带领下完成校园滑冰的初体验。东城区教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分别在10家分校、和平里第2小学、光明小学、府学石井花园校区、22中和广渠门中学铺设了6块季节性冰场。冰场从11月19号到2月底使用，为期3个月，期间提供配套的基础滑冰、冰上排舞、列队滑、花滑等冰上课程。北京市东城区10家分校校长高满红介绍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校园冰场的建立，让更多零基础的孩子在冰上滑起来。 这块冰场一定是为零起点的孩子服务的，我希望啊，能够100%的孩子能够滑起来，不管他是磕磕绊绊也好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离开教具，能在冰上去滑，这是我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而对于已经有滑冰基础的学生，还可以周末来到学校进行提高。 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我说的亲子，还有就是这些滑得比较好的或者要求比较高的，那会有教练来做提高的。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根据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是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有破有立。 哎，欢迎各位啊！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没胡说。刚才那句没有这个杜撰啊。今天真的有破也才有立 啊。怎么呢？ 因为你今天就是整片的破坏啊。 对， 所以我就有破有立嘛。 对， 哎，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这个今天推送，不知道这会儿到达各位的手机屏幕上没有？题目呢？没说破例的事儿，题目写的是游戏跟电影的约会绝对不止改编，是吧？ 对啊， 说的是电影里就是玩游戏，看电影就是玩游戏。 对，其实链接到就是这个周五即将到来的电影，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的第二部，叫《大闹互联网》。 那我说什么来着？满片都是破坏，无敌破坏王，就是英文名字也是这样，它就是破坏加了那个拉尔夫的名字嘛。 对，这个游戏啊，其实就是。无敌破坏王，它本身它是来自于一个游戏，叫做快手 哦，它 阿修 本来就是， 它本来就是 源自那个游戏， 本来就是，确实我还有点印象，我好像也见过这个游戏 啊， 就是有一个家伙在那破坏，然后你的任务是去修补，就修那个楼，然后你这个 这来得及吗？你说这个它破坏肯定容易嘛， 但是它那个锤子有可能是雷神之锤啊。就是有超能力的 啊！ 你只要拿着锤子在那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就能修上了。 这个也爱玩。 对，而且这个游戏它是就是那种，电子游戏厅那种街机啊，就是这种特别。 你刚才说一历史名词啊， 历史 年轻的朋友不太明白。 哎呦，我呸！哎呀， 叫什么？街机是吧？ 街机啊！ 啊，明白 啊！ 明星到了 啊，街机是吧？哎，好嘛。这是上世纪80-90年代， 哎呀，这真是 90年代末期可能都少了吧？就80年代，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吧。 那个时候是街机流行是吧？ 10年。 我们问一小朋友好不好？问一年轻朋友，我们看看测试一下这个名词在他的记忆当中有没有出现过？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在直播间里还有一位，今天虽然不是巅峰会，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巅峰，今天要玩游戏，还有一个这个游戏的玩家，来我们欢迎。浩浩， 哎，浩浩， 哎，浩浩又来了， 浩浩来了啊！ 浩浩上回说这个神奇动物的时候 啊， 头头是道， 是吧？那你知道什么叫接机吗？ 我觉得就是明星来了，我去接一下吧。 跟我说的一样，哎，我们这个年代基本都是这个感觉。 你那个接跟我这个接不是一个接， 不是 我这个接是接头的接。嗨，成特务了， 你还是一样嘛，对吧？你其实是这个接啊，就是 street 街道的街，街区， 街区。 街头霸王。 哎，对了 呀，可以啊 啊， 一下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了。 那我爸爸有时候提过。 嗨。得，这一下子确实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啊！ 是 这个 街机， 街机啊，这个 街机是什么？什么感觉呢？街机 感觉，啊、来一感觉，你猜猜，这是谁啊？ 暗魂堕落吗 ？No， 虽然这个画风是很相近的， 就是电子那种感觉是吧？ 啊、是吧？ 特别像。 哎，这个是来自啊，咱看看这个收音机前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街机老炮啊？再听听，这是来自一个非常经典的街机游戏《圆桌武士》，它的选角色时候那个画面时候的音乐。 哦， 哎、这就是街机啊！你要是没想起来，再来一个。 能不能再换下一个？ 小时候我费了劲了，我跟你说，我 这 叫名将啊，名将玩过吗？您没玩过？ 有 点应该是看过别人 啊， 看过别人玩过。 刀客、警察、小孩是吧？三个主人公过关，横版过关游戏。 哎呦我的天哪！ 名将啊， 不是都说年龄越大，对那个远的那个记忆越清晰啊？ 我 今天真是暴露年龄了。 我这个主要是 完全没有听过的， 连名字没听过对吧？ 对， 我这属于啊记忆比较这个惨痛啊，花了多少冤枉钱呢？ 明白了， 就为了 游戏币， 就为了过关，看一个过关之后的动画，啊，特别不容易。 我跟你说，就现在的年轻朋友，你们说那个什么 Q 币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东西啊，都没有看见有个实物，对吧？那时候实打实的，他买一摞。 哎，其实现在街机它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了，就是 那时候就是那么玩， 凤复古文化，你知道吗？你就是你呀、啊，你 哎，复我复我， 你已经到复古那堆儿。你比如说，我们北京现在有很多这个叫八零后什么记忆主题商店，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有街机人物啊。昨天我还在就咱们台旁边有一个小饭店哈，进去之后他还自己买了一个街机的那个。不是模型，真的是一个 过去的那街机摆那儿， 游戏机摆那儿， 还能用吗？ 二手店买 没法用， 能用啊， 还能用啊， 能用啊。就是你吃饭，你等客等时间长，你干嘛呢？你在那儿，哎，在俩人再杀一盘。 哎，你说那个连锁火锅店，你就应该弄这个东西， 对，就是 摆一盘。 哎，你就不一会儿是吧？那俩人就吵起来了，这特别好玩啊！ 哎呦喂，这今天真的是 啊， 太久远了。 哎，为什么说这个呢？这就是说，其实还回到这电影，就《无敌破坏王》。首先，他第一集的时候。他就来自于这个街机当中的这个人物，就是拉尔夫，对吧？这是一。第二呢，这个拉尔夫他就是所不乐意的事情，就怎么产生这故事？他就不想在这个街机的这个老当坏蛋， 就是街机里面 他 总会有对吧？ 啊， 正面人物 对 反派， 就是这个让我们想起什么呢？这特别像这个就是玩具总动员的那样一个创意，就是它的玩具是有一个世界的，对吧？说我们人类世界是并行的啊，这个游戏也有一个世界啊。当我们游戏这个游戏店啊是街机店打烊了之后，这个整个游戏这世界就开始，他们就开始 他们的一天了， 哎，开始他们 不受操纵的一天， 相当于他们下班了，要开始自己的生活。 哎，对了， 博物馆奇妙夜。 对， 游戏厅奇妙夜，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当时《无敌破坏王》第一部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拉尔夫来讲述自己这个人物和他的故事，这里边就藏了很多个游戏彩蛋。 这是六年之前啊， 哎， 那浩浩还小呢，那种 可不是吧？啊，来，我们 来 听一听，看看，不识字我估计你就会打游戏，就会接机了啊。来， 我认识好多这样的小朋友， 是不是啊？来，咱们来听听啊，能不能找到你熟悉的游戏彩蛋？ 我叫拉尔夫，是个坏人。我想想，我身高2米8，重580斤，还有我的脾气不算太好。 嘿，你动了我的树桩！ 我的愤怒已经达到了要井喷的程度。我只说真的。还有什么？我是破坏王，专门搞破坏。天下无敌， 我要破坏他。 我很擅长搞破坏，是破坏界最厉害的。只可惜 这游戏叫快手阿修，游戏的最终目的是修好东西。 快手阿修， 我能修好它。 对，叫快手阿修的这小子是个好人，他人不错，能把东西修得好好的。其实这有什么难的，你只要能从老爹那里继承一把神锤，那干什么不是小菜一碟啊。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木匠，他就是修得再快也赶不上我破坏的速度快。他修好大楼就能赢得勋章，可是为什么不给破坏王授勋呢？对此我表示呸，真没辙，没有。30年来我重复着破坏，见证了大把游戏的崛起再过气儿，有点小伤感，真想念设计小行星那帮家伙，嘣没了，变异蜈蚣呢，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你知道吗？我说30年还能有一席之地已经很幸运了，只是我想说，真能在这份招人恨的工作上爱岗敬业，那真是太难了。 游戏厅要打烊了， 今天真忙，要不咱们去酒吧喝上两杯， 你买单我就喝。 收工了， 来，这个破坏王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收工了啊，然后这个游戏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好人坏人们啊，就自动分波啊，坏人坐一车，好人坐一车， 为什么好人坐一桌，坏人坐一桌， 回到他们的游戏之家啊。刚才这里边有好几个彩蛋啊，但是我们没有画面嘛，我们看不出来， 所以呢 这个里边你看有这个，就是刚才说收工啦，这是跳舞机，就现在特别流行跳舞机里边一小姑娘喊的，然后说哎咱俩喝一杯，咱收工咱喝一杯，那谁说的呢？街头霸王里是红人和白人， 我知道呀。 哇，你们听，好有阵子 啊！对对 对 对， 我就听了那句熟 了， 听那句熟了。哎呀， 哎，今天咱们就是说这无敌破坏王，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特别，虽然说这个套路是老的，但是他瞄准的这个群体是吧？ 这受众 新鲜的啊， 他就是在里面可以听到好多，就是你没玩过这个，你玩过那个，对吧？就是 对呀， 反正。总能有一招是能击中你。 对，而且这种玩法是什么呢？这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玩法，就是说你像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就是游戏迷们电影迷们大家都共同期待，就是把一些游戏改编成大片是吧， 某一部游戏啊， 魔兽世界看了多少年了， 魔兽 这个 刺客信条 是啊，还有 古墓丽影， 古墓丽影这都是寂静岭是吧，就是游戏跟电影的互动现在都是玩的特别的深刻啊，就是这个一定要特别相像，特别一致，是吧？其实，在我们小时候，会有很多，在我啊，也不包括那个张凡啊，还有浩浩啊，这在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最最直接的玩法，你知道吧？就是直接把游戏扔进电影，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 啊， 给你呈现游戏的画面啊。就这种玩法，这是最传统的， 就是在电影里面出现的是 游戏的彩蛋，这是一个最普遍的玩法了啊。比如说举几个例子，今天大家也帮想一想啊，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当中有没有说在电影当中你看到的游戏是你很这个熟悉的啊。你比如说90年代一部电影啊，叫城市猎人啊， 城市猎人有 城市猎人里边这个成龙，其实他演的这是他唯一的一部就是特别不靠谱的一部电影，他演的就是一个漫画形象侠探韩宇良， 就一般他都演平凡世界当中的小人物。 对这个里边他就是特别本色演出，就喜欢美女嘛，就是里边跟众多美女发生各种故事啊，就是一个中国不靠谱版的007的故事。这里边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场面呢？就是他跟那个坏人在轮床上搏斗的时候，这轮船上啊就摆了很多的街机啊，然后他就把这街机打坏了之后就过了电了。你看城市猎人很有名吧， 天哪， 过电了，过电了之后 变成春丽了。 哎对了，变成春丽那是收官之作啊，一开始是这个街霸的人是一个一个的出来 啊， 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 城市猎人， 你听听，光听这个背景音乐能不能听得出来他变的都是谁。 好， 到处乱跑吧！哎呀，哎，化妆干什么？快点帮我解开！ 你后面啊！ 快帮我解开啊！ 投币了啊！人要出来了。这听到了吗？用会，这是谁？就是那个日本相扑啊！接下来又出来一人。古巴海尔，这都是必须得是资深的街霸玩家啊！张帆，你有没有童年？ 不是我跟他在你得容我想，你知道吗？我听着声音熟， 这还想不起来？我天哪！ 我就想是 小时候 谁那时候把我钱拿走，然后去玩的这个游戏？ 不是，那我们小时候三厅一室不让进，你全进录像厅了，我全进游戏厅了。 哎，这分析非常到位，我觉得。 那他可能进的是台球厅。 那一室是啥？ 哎，那一世是什么？ 古巴海尔啊，就 三厅一室。 不知道那一世是什么。 让想想啊 啊， 桑拿不是？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卡拉 OK 不知道忘了啊，反正我 教室嘛 啊，是不让去的，你不知道就别瞎说了。哎，回忆回忆啊，有没有这跟我年龄相仿的？ 哎呀，我天哪， 都东北地区的朋友啊。我们那是小时候叫三厅一室，好像 哎呦， 台球厅、游戏厅、录像厅 啊， 是不允许的。 是什么？ 一室实在有点想不起来了。 嗯， 或者试试台球室，厅指舞厅啊。 哦，有可能 有可能 你们是这么叫的？ 哎，对了， 各地叫法不太一样啊。 对啊， 舒心芳刚才回应你说，成龙就是演过那个街霸里的春丽。 对，其实那好几个人都是他演的啊。刚， 嗯， 出来是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叫啊，我们那时候叫这个叫什么来着， 就说那形象吗？ 相扑，就是相扑， 像就叫笑他相扑是吧。 后来那个古巴海尔是吧， 嗯， 古巴海尔喷火那家伙，长臂长腿能伸长的那个，没印象了吗？长得跟沙僧似的，带一十八颗。 有印象应该是我呀，我就觉得就是浩浩你这年纪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玩过这样的东西？ 没有玩过，我就是 还是后来 这个电影看过 啊，看过电影啊。这个游戏，这个街机游戏没玩过， 所以说没有玩过这种游戏。你如果看这个电影的话，你会有感觉吗？ 没有哎，但是我觉得成龙在里面表演春丽特别搞笑， 好玩。对对对，春丽 变成小女生之后动作特别娇羞。 而且你要是玩过游戏，你就会觉得他的那个模仿那些动作都是游戏里面春丽的动作。 哎，这个很关键， 有原型的。 对对对， 你还不真不要觉得说这个游戏现在已经老了怎么样？现在在游戏厅当中依然街机很火爆啊，这个我还看过，这个现在还有战队呢，是吧？铁拳了，包括这个街霸， 现在 到了几？对呀，啊， 哦， 你以为呢？而且现在在更新的这个游戏平台上，这个街霸现在很厉害的， 都是退了休的人玩。 什么退休？他们老几位还没退休呢。这个还有里边出现这个街霸人物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应该是1990年代吧。应该是1993年哈，有这么一部电影，王晶导演的 哦， 超级 学校 霸 王， 来听一听。 将军的情况怎么样？ 将军七日后受审，真的是于铁雄那个老狐狸审他。 尽快弄好那部时光机，等我们回到1993年，找到当时只有20几岁的于铁雄，然后将他洗脑。等他回到50年后的今天，到那个时候，他会自动放回将军的。 时光机还没研究成功，我们有没有把握？ 无论如何都要等一下。 1993年7月1日， 他们去1993年做什么？ 根据现场资料分析，将军的三个手下阿 Ken、泰王和 Toyota 已经到了1993年，寻找当时只有28岁的于铁雄法官。 想杀法官？ 有可能。法官目前已经受到了严密的保护，他们无法下手。 也就是说1993年的法官并没有受到保护， 所以我要派你们三个去1993年，阿龙会跟你们保持联络的。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为什么他派你去啊？ 因为他是我小舅子。 哦， 你们要记住，50年前的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很喜欢说谎话，而你们每一个特警的脑子里面都有一块电脑片控制，如果一说谎话就会全身触电，所以你们记住，千万不可以说谎话。 当然，我们特区警察从来不说谎话。 是啊。 坏在从前不是，在1993年里危机重重，你们要事事小心。

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有以下我提到的几个路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尔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的出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的进京方向，以及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接下来还有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进出京的双向啊，这个都是车多的路段。另外京开高速的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路段呢车多车行缓慢，提示大家要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不破不立。 哎，好哈哈，欢迎各位广告时段之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为什么不破不立？我们从一部这个马上到来的动画片开始说起。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叫《无敌破坏王》第二部。 哎，欢迎一下我们没有共同记忆的浩浩朋友。 Hello， 大家好。 哎， 你是不是觉得全程尴尬？ 看点别的吧。 所以说呀，这个电影就是给浩浩看的，是吧？无敌破坏王大闹互联网，你光听这名儿上来就是网络游戏。 对这跟第一部啊，哎，跨越了一个时代。 对呀、啊、是吧，浩浩刚接触游戏，你肯定得接触到吧。你今天你父母没听见吗？你就说点实话呗。 是吧？ 对，我接触游戏就已经开始玩网络的电脑游戏了。 哎， 啊，对， 是吧？ 就已经在家里玩了，不需要出去玩了。 哎，对了，你要说起在家玩游戏啊，我就是有一个罪魁祸首啊。我给你们听一听这个罪魁祸首 啊！ 原来你要说我要去玩游戏是吧？ 嗯， 那你怎么着？你求爷爷告奶奶，那跟爸妈要几块钱 啊？对， 还得这一块，那时候一块钱几个币是吧？然后到这游戏厅，你这手不行，你还得找一帮忙呢是吧？ 啊， 这个后来那可不一样了，就这个人的一出现呀、 啊， 一下子就改变了整个游戏市场的风云。来，就是此君。 读书快乐，天天到向上。小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英语难，也不做电脑忙。 小霸王学， 还是成龙， 是吧？成龙当年给小霸王做广告啊，多少小朋友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那天是还提起说小霸王后来怎么了，说哎现在还有呢，名字变了对吧， 那可不，现你知道小霸王现在都做什么了吗？手机啊， vivo 啊， 啊 oppo 啊， 哇哦， 小霸王那正经是霸王的， 我的天哪！ 所以当年这个记忆，哎呀，你刚放那歌的时候，一开始我没明白这是， 对，我 是 干嘛？ 后来我听到里面，哦，原来小霸王有这样的这个广告歌是吧？ 当然了，好几版广告呢，我好不容易我逃上这广告啊，你说的是不是罪魁祸首啊？有他之后，你那个成龙啊，其实不是说他多大名气是吧？名气确实不小，但是为什么让他做广告呢？小霸王学习机一插卡，上面夸夸夸夸四个大字：望子成龙。 名叫学习机吗？ 学习机， 对吧？ 扯淡，谁拿来学习的？ 关键问题是，最早是分期的，后来变成一把，直接要买一个。 哎、对对啊，这个有小霸王了之后啊，这个天天就在家，终于可以不用到那个游戏厅里受人欺负了啊，受人排挤是吧？哎呀，张帆这很多惨痛的记忆， 我没有这个，就是我那时候你们玩小霸王的时候，我已经就是过那年龄段了，不给买了， 不给买啊， 不给买了。 对，其实要说的这个大家也可以说说啊，就是一个是你们愿意在电影当中看到哪些啊比较难忘的游戏记忆啊，这个作为比较传统的一种游戏电影互动的方式，直接就把游戏丢到电影里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什么呀，这个大家难忘的那些街机游戏啊都有什么啊。其实街头霸王这个应该是特别这个就是最知名的一个 IP， 属于代表作品。 对，就是很可惜的是根据街头霸王游戏改编的电影没一个好看的，全是不成功的啊。 包括后来什么出的新的那几个是吧， 都不 行、 就甭提啊。这个如果说有一个 IP， 如果说还能有一个 IP 能跟街头霸王这个 IP 比一比知名度的话，那就只有这个游戏了，看看你能不能听出来啊。 又要考试了， 哎，这游戏刚才你还提到了啊，想出来吧？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三国志》街机 哦， 街机《三国志》 又是在传说当中听到过， 因为我舅舅玩过。 好嘛，一会儿是他爸，一会儿是他舅舅啊。这个什么，这个《三国志》这刚才这一段还就是那个赵云发招，就你说那个旋风小子，那个 旋风小子赵云那个。 哎，对了， 林志颖。 哎，对了，这特别特别有名的《 三国志》，可能玩过的朋友更多吧， 更多啊！这个后来就是因为什么呀？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游戏它的更新的迭代的变化。最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游戏啊，它就基本上分为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过关的，过关的你就是，当然有很多技巧了，但是这些技巧不是在于出招上，招比较简单。后来，然后呢，就是说你考验招式的比较多，你像街头霸王，它就是叫对打的，是吧？就是这两种。三国志是基本上是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你在这个过关游戏当中还能够施展招数啊，这个还能够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大招出来啊，这个所以它的这种就是娱乐性啊会大大的增强。 那我问你，双截龙算不算呢？ 双截龙 太简单是吧？ 太简单，它还是太简单、 但是它也是就是放大招嘛，每次都 是 放大招。 是是，但是那大招就一键，就不是攒完了吧，一键就来了。这个三国志它是有操作性的， 更复杂了， 对，有操作性的这个大招，同时它有过关游戏的体验。 啊，所以说这个当年啊，我就觉得这三国志是特别， 你玩得玩得好， 不好啊，我就靠人带， 一般记得特别清楚都是玩得不好的。 这个一般来说，你看这过完游戏啊，一般都拿谁呢？都是拿第一男主角嘛，这里边肯定是关羽嘛，是吧？我一般就是爱尝个新鲜。我上来我是你们拿关羽吧，我就是也就是关羽，比如说被人抢了，副把一般就是张飞啊，我上来就黄忠射箭， 哦， 射箭真蹭啊，把这关过去， 少年老成啊， 对，所以看看有没有把大家的记忆啊也都唤醒啊。这个三国志， 我老记得当时那个典韦玩，对吧？张合什么的， 哎，是那个都是反派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还有就是横版过关游戏当中最经典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这么学，过关之后会有那种小关卡，那个我特别擅长，吃包子啊，还有就是那个就是那 功夫熊猫似的， 还有那个什么，就是街霸里边中间有砸汽车呀，是吧？就一个人打汽车，看多少秒内把汽车打稀巴烂， 对对对， 就这种比较单纯的发泄性的时候，就我就特别擅长， 哎，跟他的体型非常的吻合啊， 哎。这个我爱茶叶蛋啊，听出来了，说是三国志啊，说有一个一直骑马，说人物偏小的三国街机，你们有印象吗？啊，其实说游戏啊，这话题一下就说开了啊。那今天我们还是回到咱们的一个根本，就是《无敌破坏王》的第二部， 他确确实实就是在做从游戏当中来， 对， 但是呢，他在这个第二部里面扩大了一个世界观， 是，其实这个被称为什么呢？这个被称为叫动画版的头号玩家， 还真是有这个相似的地方啊！ 今年这个我们说这个最厉害、最厉害的一部电影就是《头号玩家》啊，在这个当中可以说一共是这个致敬了多少游戏、多少电影？ 它是按百算的吗？ 现在这个什么呀？这个就是标准答案都不知道啊！就老有人 不同的人会发现不同的， 对， 结果呢，那个数据在更新， 嗯。所以 没看那个对吧？ 哎， 就是斯皮尔伯格为了就是买这些 IP， 嗯， 就不得了，就是他要把这版权给弹下来。 对，据说这次《无敌破坏王二》更厉害，因为他有迪士尼的这个所有的 IP 都在里面。 就这个很好玩的，就是他在一个电影里面，或者他在一个本来自己的 IP 里面，他把别人的东西都拿进来。 对， 然后这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有点像就是宇宙穿越啊，就各个宇宙都来了， 对对对， 所有的东西都得来。 我们回顾一下《头号玩家》啊，这个电影当中，他就是讲这主角， 这是内部啊， 哎，就到了这个绿洲，这个绿洲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未来的游戏的形态，就是给你创造一个新的世界，除了 以后玩游戏，就是玩这个， 对，除了你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干的事情，是吧？吃饭、上厕所、睡觉啊，其他一切事情，全都能在绿洲当中来进行啊， 来解决了， 来，我们听听什么是绿洲。 我的父母没能撑过那个时代，所以我和爱丽丝姨妈一起住在哥伦布。到了2045年，哥伦布已经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城市，因为哈利迪和莫洛在这里创办了社交游戏公司。在这个时代，现实生活糟心的让所有人都想逃离，所以哈利迪才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他让我们闭门不出也能游遍天下，你哪里都不用去，只要站在配有四声道音响和亚明底电的全向跑步机上就行。詹姆斯·哈利迪看到了未来，然后创造了未来，他给了我们一个避难所，我们称之为绿洲。这里就是绿洲，在这个地方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你可以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比如度假星球，在50英尺高的浪尖上冲浪，从金字塔上滑下来，与蝙蝠侠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看看这个地方，这家赌场有一个星球那么大，你可以在这里输钱，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离婚，在这里一夜风流。在绿洲，人们可以做任何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变成任何模样，高挑、漂亮、吓人。 变换性别，变换物种，真人或者卡通人物，任你挑选。对，这就是我，好吧，是我的角色，说不定下次我会换个模样。除了吃饭、睡觉和上厕所，人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在绿洲里做。我们活在绿洲里，所以就在这里见面，在这里交朋友。搜寻埃及， 正在搜寻埃及。 好，刚才听到的就是《头号玩家》当中给我们设计的绿洲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就是一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当中 厉害了， 对啊，这个何尝不是我们很多人梦想的世界呢？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最棒的地方就是，它让人们看到了，就是游戏毕竟是游戏啊，不能够丢弃真实世界当中的人， 就是探讨这游戏对现实生活有帮助也有伤害。 对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到最后的比较高级的地方啊。同时呢，这个里边的彩蛋啊，彩蛋不光是结尾哈，这里边所有出现的这些跟电影相关的情节，都能让大家拾起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记忆，对吧？ 这斯皮尔伯格他的厉害就厉害在他里边那个彩蛋，他不仅仅是就是在电影里面去找，就是别的电影里面找到一些东西，他在别的游戏里面也挖掘出来那么多东西 啊。这白羊说了，突然感觉旁白好像张帆，就刚才那个，你要真让张帆上这里边啊，坏了菜了 一个人不认识， 不是实现不了了，这就出不来了。就你这小时候打个双截龙都得请人帮忙的那种。这游戏水平太渣啊，这绝对不行。你知不知道你玩游戏啊，它是有感觉的，或者是有天赋的，你知道吧？你比如说有的人，你比如说我啊，我拿着地图，我还得看着攻略，我都找不着地方。 哦，那你这么说我就 咱俩是一个梯队。有的人是不用，而且他也没有说玩过多少游戏，他就是一种感觉， 就是上手就非常快， 对， 非常 快啊。 浩浩是这种吗？ 嗯， 级别怎么样？ 还好， 我的游戏就是一般水平吧。 但是我看你有的时候在那个手游，我看你玩游戏的，你不是坐我旁边玩你手游的时候，你玩的现在是什么？ 就是 是什么游戏？ 五对五的那种王者荣耀类型的游戏。 哦，那种，玩那个的时候特疯狂， 是 吧？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打扰他 啊， 谁打扰他谁死，不是谁都打扰不了他， 这就特别好。就是说，如果你玩游戏的时候是一种也是特无聊的状态，那就不成了。 对， 玩游戏 必须得就进去 专注投入之后你才能出来，对吧？当然你进去的频繁一点的话，你可能出来也就是费劲。真的是，我觉得你不是，其实我现在我主要就玩篮球游戏，因为这不让玩篮球了嘛，这身体不行，就玩篮球。我玩这游戏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投入，所以那是真的是一种放松，精神上的放松，我是这种感觉啊。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 刚才有对这个头号玩家都有不同这个议论的朋友啊，白羊刚才说了，说这个头号玩家感觉看的是情怀，确实一般。这个还有叶海说，至于最后你说那个升华，那个应该关注现实，他认为好像更像一个既得利益者的炫耀。 这个都是不同的声音啊。这个斯文说啊，听说无敌破坏王二当中还有斯坦李老爷子的彩蛋， 真是有，这回说是他要出现嘛？ 哎，共同怀念。其实斯坦李先生还有一个彩蛋是在复联四当中， 复联四已经拍好的，对 对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漫画、游戏、电影，这三者在今天的这个娱乐市场当中已经是浑然天成，是吧？比如说，我们看到漫画改编的游戏、漫画改编的电影、游戏改编的漫画、游戏改编的电影。然后电影出来之后自然就会有游戏的衍生品，这个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市场运作啊。但是其实怀念到这我儿时候，那时候就是还不是很丰富的这个文艺市场文化作品的时候，确实啊，那些小游戏啊，确实能够给人带来非常简单的快乐。 那个时候他玩的那些街机就是现在你们玩的那个荣耀。 哎，对，是 对吧， 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好啊，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最后听一听无敌破坏王第二部的主题曲， 周五就要来了 啊，梦龙演唱的 Zero。 好，感谢浩浩啊，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四点游戏，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Hello, hello, let me tell you what